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即日起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平身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偏北风，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是零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今天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风力比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车行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呀是凶险的血栓啊，关于血栓的有关内容，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 令人难过的消息在朋友圈传开，中国日报一位年轻女记者因为崴脚昏迷12天后离世，最终诊断结果是死于肺栓塞。崴脚和肺栓塞有什么关系？另外有健康提示指出，久坐不运动的人会有肺栓塞的风险，我们该如何早期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呢？时至年关，很多人会坐飞机火车长途出行，做些什么能避免危险情况的发生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给您说说凶险的血栓。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你好李主任。 哎，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凶险的血栓，要说它有多凶险哈，这个日前呢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也是看到了这条消息，中国日报一位年轻的女记者突然离世了，很多人也纳闷说为什么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说走就走了呢？原因竟然是因为崴了脚，几天之内昏迷，12天之后离世了，最终的这个死亡结果是死于肺栓塞。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理解哈，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这崴脚怎么和最后的肺栓塞之间就关联上了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有幸呢给在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这个肺栓塞的问题。肺栓塞呢它是直接跟心静脉血栓是连在一起的，它的 这肺栓塞呢，只是深静脉血栓的一种后期的发展的一种病变状态。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来源于深静脉血栓形成，就是深静脉长了血栓了。 嗯， 其实呢，深静脉长血栓这是个很普遍的一种疾病，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对它的关注似乎就不太够。据不完全统计吧，每年的深静脉血栓，中国国内至少，我说的是至少得有几百万人出现，但是呢，绝大部分人呢都是肌间隙的，就是很小的深静脉血栓，这个呢对人体的威胁不是特别大。真正的有威胁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位记者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哎，那么年轻而且有才华，突然间的离世，而且呢他得的一种外伤呢又比较的轻微， 就崴了下脚。 对，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这个生活中的一种这个外伤，这种外伤呢就造成了这种不可逆转的最后呢突然间的离世。这中间呢罪魁祸首就是深静脉血栓持续的发展，而导致了血栓的脱落，最后呢到达了肺动脉，把肺动脉堵住了。大家都知道肺动脉呢是人体的血液到了肺脏，把这个肺脏的氧气然后呢氧化了之后再带到身体去了呢，你把肺动脉堵了之后呢就没法氧合了，人也就相当于窒息而死，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就说死于这种相对并不少见的肺栓塞。 所以它这个是一条一条往前推的，肺栓塞导致它的原因是深层的这个静脉血栓。 哎，对对，深静脉血栓。 然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静脉血栓的脱落呢？是因为他之前崴了脚，然后长期可能是需要卧床。 对， 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怎么总动。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想哈，如果经常动，我们说如果有这个血栓它脱落了还好理解，人平躺着静躺着静养呢不怎么动，为什么那个血栓反而还容易脱落呢？ 就是这一个问题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说一个血栓它已经长成了，长得比较长了，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运动或者其他的甚至呼吸都有可能导致它脱落。这个呢与它当然与活动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与血栓的大小啊和位置啊以及是不是那个新发的有一关系。所以说呢要预防这个事情呢必须要预防血栓的形成。只有是说不长血栓，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做得到预防肺栓塞的出现。从源头上来进行防治 干预。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想要防止这个肺栓塞的出现，那压根就应该首先是防止血栓的产生。 没错， 没有产生的这个血栓它也不存在说脱落，也不存在说到肺部去堵塞了，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 好，要说这个血栓还真的是挺可怕的。以前呢李主任曾经来我们的节目，当时做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和这个血栓有关系的。我们说栓哪儿可能都会让人觉得很恐怖哈。以前经常想的是这个血管，脑血管， 脑血管心血管 被堵塞了，心血管被堵塞了。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肺部如果是被这个栓塞给堵塞了的话，其实这个要命可能来得更快哈。 没错没错。 而且这件事儿也给我们特别提了一个醒，很多疾病我们说老年人容易发生，但是现在这个案例又告诉我们年轻人防止血栓，防止血栓塞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 没错。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血栓方面的有关内容。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您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的是看病就医的新变化。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了58个医联体，包括核心医院55家，合作医疗机构528家，覆盖了北京市16个区，基本形成了以全市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格局。今年本市计划在各区至少建立一个紧密型医联体，构建以疑难疾病转会诊为重点的专科医联体，建立绿色诊治的渠道。据了解，专科医联体将采用横向转诊的方式，比如患者从基层社区医院转诊到三级综合医院后仍不能解决问题，将被转诊到相应的专科医院。未来58个医联体的核心医院遇到专科疑难问题、神经外科方面的问题，可以快速转诊至天坛医院，心脑血管的可以转诊至安贞医院等。再来关注另一个好消息，本市将要试点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定制化，多渠道实现残疾人的居家就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今年，本市将为5000名有康复需求的成年残疾人提供居家康复试点服务。市残联理事长吴恩燕介绍说， 比如说他需要站立的服务、按摩，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个性化的这种服务。完善的话，我们明年会把这种专项的服务变成一个普惠制的。 市肢体残疾人协会主席李楠对此深有感触。据他了解，真正有康复服务需求的重度残疾人通常都无法出门做康复。 肢残人这个类别当中，我们又有很多细类的划分，儿麻群体、脊髓损伤群体等等20种左右，我们的需求就是精细的，那给我们提供的康复服务就应该是精准的。 不仅康复方案可以居家定制，残疾人的工作岗位也将实现居家定制。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举例， 比如说绣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他培养这些绣娘，提供原材料、技术支持、培训，你做完所有的产品我再收回来。 远郊区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呢不一定到城里面这种企业来，但他的岗位呢就在家门口，他也能够享受到五险一金甚至八险，比如说护林员呐、保洁员呐等等的，被一些企业把公益岗位买走，把我们这些残疾朋友纳入了社会保障的这种大的这种盘子，不仅仅像原来那仅仅政府的这种救助的这种方式，这种就业模式今年呢我们要大量推广。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凶险的血栓。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李主任互动和交流。那么日前中国日报的年轻女记者呢，就是由于肺栓塞离世哈。之前她就是因为崴了脚，她在这个朋友圈里边曾经发过最后一个微信，是这样写的，万能的朋友圈，救一救我吧，这个脚踝扭伤之后疼哭了，昨天拍 X 光没有看见骨折，只是软组织挫伤，四件皮质翘起，医生开的止疼活血膏虽然好像肉眼可见的帮助消肿了，但是完全不止痛啊。那么强烈的这个胀痛从扭伤的脚踝处一直延伸到小腿肚，脚尖麻痹感，现在只能躺着把脚垫高才能缓解到不哭的状态，是不是要重新拍个片子看看韧带有没有可能是血栓呢？你看看，这是这位女记者离世之前最后的一个朋友圈里面，她是这样来发的。在这儿我们要问一下李主任了，通过她的这些描述哈，那个时候她的那种疼痛的状态，我们说好像就已经和普通的一个扭了脚踝的感觉不太一样了，会不会是这个疼已经和他的血栓之间有关系了呢？ 对，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而且呢非常让人痛心。其实呢这个记者他一定怀疑到自己是不是有血栓了，因为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单纯扭伤的部扭伤了之后呢，疼痛的只是损伤的那个部位，因为他脚踝扭伤嘛，他很少能够到小腿肚这个地方疼的。除非呢你能扭伤的时候小腿肚有过外伤，但是呢在他的描述中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由于他扭伤了之后，他要制动了之后呢，有可能已经新的血栓要形成了。这个血栓呢一开始可能是在小的血管，尤其是在这个小腿肚附近这部分的肌肉丛啊非常多，因为那小腿肚的肌肉很发达，它的血液供应也好，回流的血管也多。这个时候呢在小腿肚长血栓的时候，它有个刺激性的疼痛，它要刺激这个小腿肚，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那个 这患者呢，他的脚稍微动一下的话，用肌肉一收缩， 嗯， 这时候疼痛就更明显了。 哦， 而且呢，尤其是从他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到，只有抬高了之后才能缓解一下。 嗯， 这就非常的典型了。你就会说呢，抬高了之后，促进静脉回流了，这时候对它的刺激啊也偏小一点了，就没那么这个张力就没那么高了。 哦， 这个时候呢，它就稍微缓解。这个时候其实一定血栓形成的挺多了。 嗯，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他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个年轻的生命不会离世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发朋友圈，而应该是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救治。 没错， 了解一下为什么明明崴的是小脚踝，可是这个时候整个小腿肚子都疼，而且那种疼的让人哭哈。 嗯， 还有就是脚尖它有麻痹感。 对，没错。 对，就是这些症状其实已经和单纯的扭了脚脖子的那种疼已经是不太一样的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伙儿呢，刚刚从这个李主任的介绍当中，首先应该掌握的知识是什么？通常来说，我们崴伤了任何一个关节部位，那么那个地位的肿胀痛可能就是发生在那周围。 没错， 它不会波及的范围过大。 对对对， 崴了脚脖子，我们说可能整个脚你动它的时候会疼，但是小腿肚子如果疼，那可能就有点哎，让人怀疑了。 对对对， 嗯， 因为外伤之后呢，疼痛一般都是局限性的， 局部的。 哎，对对对。 所以我们接着还要问的就是，你看作为年轻的女记者，她这个时候自己意识到这个疼的有点不正常， 嗯， 但是没有抓紧时间去医院，这也是导致最终悲剧产生的一个原因哈。 对， 还有就是这腿上的血栓，最后我们说是肺栓塞， 嗯， 堵到了肺那里去，这种概率也想问问您，这是算小概率事件吗？ 这个概率呢，如果是你看跟什么样的样本的人群对照， 嗯，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如说深静脉血栓发生的几率比较低，这个肺栓塞的几率肯定是要低的。但是呢，咱们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刚才在已经说了，大概有几百万人每年， 很高的。 这么高的发生率，其实统计过，这种呢，发生率导致肺栓塞，也就是有一些部分脱落到肺里去的，脱落到肺动脉去了的，可以占到很大的一个比例。而且呢，这个比例中间呢，有10%-20%是致死性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体内没有各种这个栓塞的成分哈，或者说你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深层静脉血栓的这样的之前的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如果只是崴了脚，你发生这个肺栓塞的概率那可能就没有了。但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有这个深静脉血栓，可能有一部分人压根不知道的，比如说像这位女记者，有可能之前她就已经有这种深层静脉血栓，但是她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她又有一个行为啊，就是把那个脚垫高，她原本是为了能够缓解疼痛，但是这个时候她把那个脚垫高，会不会也是加速了这个腿上的血栓最后堵了肺呢？ 这个应该不是。 哦， 因为呢，他这一个呢，像这个年轻的女记者呢， 嗯， 我个人分析，她过去啊应该没有这个就是血管呀，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她这次得血栓呢，主要是她这次这个脚崴了之后， 嗯， 崴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有出血的倾向，就崴了之后的淤青啊，这些呢，人体有自我的保护机制。你不是撞出血吗？ 嗯， 血液马上自动的动员起来，也开始凝血的机制增强。 哦， 常常是很多的血栓形成，就是因为有疾病是一个方面， 嗯， 制动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它制动之后呢，血流就相对缓慢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细胞对于跟血管壁相接触， 嗯， 最后呢是沉积下来成为血栓。 哦，所以你看看，血栓的形成是很快就能发生的，是吗？ 对对对对。 以前呀，我们总是觉得血管里面这发生了血栓，那肯定是日积月累，很长时间，什么饮食不注意， 嗯， 然后呢不爱运动才产生的。现在看来不是。 对。 很快速的，比如说你体内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出血， 嗯， 体内的出血它排不出来。 对， 然后你的这个身体就会发挥这个去凝血的机制， 没错。 然后呢，你同时要制动，要躺下休息，全身的血液本来就慢了， 对， 那么这个血栓形成的概率就大了， 对，极大的就是极大的那个概率就出现了。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发生扭伤，就是普通的这种健康人群哈。但是我们就有这个习惯，久坐不动啊。 对， 一天朋友圈里边，你看也走不了1000步， 这种情况容不容易长出这个血栓呢？ 也容易，尤其是对于那种这个伏案工作的、玩电脑的、玩游戏的，甚至呢咱们做这个文案工作的，在那由于任务紧嘛，必须得这个赶这个任务一动不动，甚至呢为了节省时间不喝水，不上洗手间，这而且呢那个位置呢处于一种强直的位置，就是腿啊蜷缩着，甚至呢有的人呢现在有笔记本更愿意盘着腿坐在床上，不停 办公， 办公码字，这都是非常不好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给长血栓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这是不是也是现在年轻人容易长血栓的基本原因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就有的时候家门都不出。 对。 然后呢，这个水喝的又少，厕所都不上，整个人基本上床的那么一个位置哈， 对对， 就满足了他一天活动的全部范围了。盘着腿在这个床上看电脑呀、看电视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些人久坐不动，都是容易长血栓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了。 对，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问这个李主任一个问题，距离新年的脚步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很多人说呀，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返乡，外出去旅游，长途坐飞机、坐火车、坐长途大巴车等等等等，刚才您说盘着腿蜷在床上这个姿势呢不好，那么我们坐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里面的时候，由于空间狭小哈，基本上也没有那种让我们大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我们又想同时防止这个血栓产生的话，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有几个方面注意。第一呢，就是对于那个非健康人群，就是过去有疾病的，有高龄状态的，包括肿瘤啊，甚至还有其他的孕妇呀，还有一些患者呢，本身就过去发生过深静脉血栓的，这有病因的这一部分呢，要提高警惕，在你坐车之前，到相关的医院找原来的主管大夫咨询一下，是不是需要用药物的预防。但是呢，绝大部分健康人群，是不用用药物的，也可以做的一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要适当的喝水，因为坐车呢，咱们不要过分的喝水，到这个卫生间去的机会越多， 太多也不行，不方便， 给别人造成了不便，而且自己呢也挺麻烦。但是要适当的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是不喝水呢，第一，那个血液容易浓缩， 就是我们说粘稠。 对，粘稠浓缩了之后呢，给长血栓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了。第二呢，还可以做到下面几点，就是肢体呢，这个虽然你不能像在这个大的空间内可以走啊，可以甚至呢这个做一些体育锻炼呀、但是呢，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内，你的下肢可以动的，包括 我们说脚踝， 对，没错，勾脚， 勾脚，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别管是在航班上，或者是在高铁，甚至在咱们挤的那个普通的火车上，都可以做到勾脚，就是两个脚轮流着勾。 这是我们的脚哈，平时这样平着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往上。 对， 用这个脚踝， 往脚背 这样动一动， 没错， 没事动一动。这一次动多久合适？ 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吧。这个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因为呢，你多做肯定比不做要好得多。 在这儿我得回忆一下，我们上次做那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节目的时候哈，然后当时您就告诉我们说，类似于勾脚这样的动作，它也让我们的小腿肌肉不是有一个挤压吗？ 没错， 这个挤压也是能够有力的促进我们血管中的血液的这个循环速度流动起来，对不对？ 对对对 啊， 因为小腿这个地方呢，它肌肉跟血管的结构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很紧密。 对，因为它要促进这个静脉呢，你想嘛，咱的人的心脏离地面大概得1米多。在这个位置上呢，为什么那个血液从脚能够到心脏去呢？ 能流上来呢？ 心脏是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其次呢，你的活动，也就是小腿肚的活动，被称为第二心脏，它也起个辅助的作用。 所以你看看，想让我们的血液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体，尤其是站着的时候能够循环起来，除了我们的心脏有力的挤压之外，那么您在运动过程中，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对于血管的挤压也是起到了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的。 没错。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方法，我们在坐飞机啊、高铁这样的 局限空间里面，你的这个脚脖，哎，没事往上动一动。在这儿呢，作为女性哈，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穿那个高腰靴子，尤其是脚踝那个位置特别固定的鞋不合适。 对，受限制的不太 好。受限制就不好动起来了。我们最好呢是穿这个矮脚脖的这样的鞋，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在这个狭小空间里面运动我们的脚。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还可以干点什么？ 还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如果是允许的话，再把那个腿啊适当的就是抬高一下， 把腿抬高， 抬高一下。但是呢，似乎在这个航班上啊，经济舱或者是那个高铁上，这个比较难做到。这个时候呢，你要适当的改变一下体位。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这个坐与站交替着，也就坐的时间长了，你不要再。这个座位上不停地玩手机，打发时间。 一个姿势别持续太久。 没错，没错，这就是说有些人就不明白了。有的人就给我提问这样问题：他为什么我睡觉的时候，那么多人，全世界的人60亿人，睡觉的时候很少长血栓呢？大家都知道，睡觉的时候就基本上动得很少。 对，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知道，睡觉的时候和这种制动它是不一样的。你虽然睡了，这一个姿势睡的时候，很少很少，大部分要翻身。 对，这是你自己不知道 而已。这是一个不长血栓的一个原因。第二呢，还有，你睡觉的时候很少是站着睡的，都是在一个床上比较 平 的位置， 平着的 这个腿呢比起正常的时候要抬高的，促进了这个血管的回流。但是在车上咱们做不到，这个要把腿放平，要躺下，这个很难做到。咱们可以做到。站立和坐，交替着进行，这样也能够促进血管的循环。 对，这个如果能够坐头等舱哈，把脚能够抬起来，或者是高铁里面的那种什么一等座啊，把那个座位能够放平躺哈，这个呢在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对预防血栓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经常的改变一下我们的姿势啊，不要久坐也不要久站，我们给它交替着进行。 没错， 包括在飞机上，有的时候实在是睡不着觉了，看了一个电影之后怎么办呀？我们可以溜达溜达哈， 对，对， 去上趟厕所呀，去洗洗脸，或者去找空姐。平时很多人都是一按钮让空姐把饮料把水给送过来。 对对，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找他要的。 没错没错， 这样的过程也是强迫自己多动了动。包括以前我还看那个出行秘籍小贴士里面怎么说，说其实选座位也是有讲究的。 对， 他说建议你啊，你可以选偏坐道过道的这儿。 没错， 因为你要时不时的站起来给坐在里面的人让座，然后他要去这个厕所，逼迫自己多站立一下。 没错， 这样的一些方法有效的，这个我们说预防血栓的出现了。 是是是，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凶险的血栓。当然了，想要避免血栓，预防是最为重要的。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交流了在长途旅行当中狭小空间里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血栓形成的一些小的方法。还有呢，在这个过年放假的时候，什么通宵打麻将、长时间开车呀、坐着玩电脑、看电视等等等等哈，这一些习惯是不是也都容易产生血栓？包括我们过年期间的那些饮食习惯，会不会也是促进了血栓的形成呢？这些内容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专家一起互动和交流。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跟您说说凶险的血栓我们如何预防。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一会儿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跟您说说凶险的血栓。您关于血栓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实时互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要说这个血栓有多凶险哈，如果产生了血栓而且没有及时的控制它的发展的话，可能真的会要命。这个到了脑血栓、心脏的这种血栓，还有就是堵了我们肺部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肺栓塞，都是会要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如何来预防呢？您可以随时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这个时段我们抓紧时间先来回应两个听友的提问哈。王先生打来电话呢，他想咨询一下李主任，64岁，抗下肢静脉血栓不用化法林，用阿司匹林可不可以？他自己现在呢正在吃阿司匹林，不知道对于预防下肢静脉血栓有没有帮助呢？ 好，这个王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啊，他既然提的那么专业，提到华法林，我个人分析他可能因为其他疾病吃过华法林。因为阿司匹林呢，他现在年龄是64岁，现在的呢基本上国际上都建议只要是超过60岁以上的人都要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是抗血小板，防止血小板凝集，也就是说减缓动脉硬化的发生。这个阿司匹林呢，在过去认为呢，没有基本上没有抗血栓的作用，但是呢，近年来呢，研究就发现也有一些抗血栓的作用，但是这个抗血栓呢，它远远没有像华法林啊，咱们还打个地平层肝素呀，还有呢拜瑞妥呀这一些药物效果那么强，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或者是呢到了一定血管的。血管治疗到了最后的一种替代的治疗方案。也就是说你吃的阿司匹林就不能说因为我正口服着阿司匹林就不会得血栓，这是不会出现这情况的。 它是起不到就是对抗或者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强大的作用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吗？除非是在其他的我们说抗血栓的治疗的同时，如果这个时候在最后的我们说巩固期已经很有效果的时候用上点这个阿司匹林也是可以的。 哎，对 对, 对， 好吧，它不能作为治疗的这个作用。总之了，王先生。 对对对， 再来看携手医生发来的提问，他想请问专家，如果是房颤患者按时吃化法林，那么定期检查INR 这个值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是不是就不容易得血栓了呢？ 这样我要纠正他一个问题。那个他因为他那个吃化法林必须要定期检测 INR 呢，他的值国外的，因为这个标准也是这个国外制定的，他们是定在2到3，但是咱们中国人的体型啊还有其他的要比他们要弱一点，咱们中国呢定的呢就是稍微偏低一点，各个医院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定到2到3稍微高一点，大部分到1.5到2.5，这个就是完全是可以的。这才是治疗范围，如果是那华 INR 呢它正常范围是不合适的。如果说他一直吃着华法林，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得血栓的。如果你吃着华法林再得血栓，就说明你体内有其他的问题了，要么是华法林吃的量不够，没达到它的这个治疗范围，不是正常范围。正常范围是效果是，也就是没有达到作用才是正常范围呢。其次呢，就是血液内出现了高凝状态，这和患者本身的体质啊，或者他呢有一些蛋白的缺乏呀，蛋白 S、蛋白 P 这些缺乏和其他一些因素有关系。 那还得去排查一下其他的疾病呢。 对对，一般情况下80%-90%的人吃着华法林应该是不得神经脉血栓的。 但是光看那个值只在正常范围内还不够。 对对对，治疗范围应 该是。对，作为这个吃着华法林治疗的患者来说的话，那个值是应该我们所谓的治疗范围应该是更苛刻的。光达到正常范围还不够。所以但是如果是他是正常的接受着这个化法林治疗的话，用量也是合适的话， 的的确确是不容易得血栓的。 哎，没错， 这个是成道理的。 哎，对对对。 网友白花树问，他想问一下嘉宾，他呢稍微做的时间长一点哈，左下肢主要是脚就会觉得发凉，可能是腰不好引起的，要怎么注意，上哪个科去治疗？ 啊，这个问题啊，似乎就跟血管啊关系不一定太大。 哦， 我是这样建议他的，因为他做的时间长，那个体位呢制动的时间长，而且他本身就说。腰不好，可能是腰婆，我估计这一个听众啊，可能他本身他的腰呢就存在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时候有可能压迫的神经，这个体位呢制动的时间长一点，就有这种异常的感觉，感觉发凉啊或者其他的。哦，因为咱们呀做的时间长了呢，发凉呢，主要是这个脚的发凉最常见的是由于血管动脉的供血不足，但是呢这种体位性的相对偏少一点。 嗯， 我个人觉得，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一位听众他的年龄和他有没有其他疾病，如果想治疗呢，先去骨科做一个腰椎的CT， 看一下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是不是压迫到那些神经，然后呢咱们进行治疗。假如说这个腰椎没多大问题呢，咱们再做个下肢的动脉的彩超，看一看动脉有没有狭窄呀，甚至闭塞呀，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应该不太难。 哎，他正好问到，他说左下肢，我就想问哈，如果说脚都是凉的话，那坐在那儿一样哈，那两只脚应该是一样凉。 哎，对， 但是他这个问题呢，发生在左下肢的这条脚上觉得发凉，这反而是不是更容易可能是左侧这个下肢血管的一些问题呢？ 也不一定是这，因为他只要是要是双侧发凉，那可能用一些生理性的问这个。这些这个机理呢可能解释，如果是由于单侧的一个症状，应该是一种病变引起来的。 哦，就是总之可能是有某种疾病。 对， 现在是不好确定的。 对，要么是腰椎的，要么是血管的，先排除腰椎，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感觉 腰又不舒服。 哎，对对。 好嘞，那白花树这位网友哈，您的这个单纯的左侧下肢的发凉的情况，建议您先可以骨科，我们排除一下腰的问题。 对 对, 对。 如果这个腰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您再挂一下我们这个血管外科的号。 没错。 好，继续我们来说一下哈，马上就要过年了，放假，这个通宵打麻将，长时间坐着开车看电视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去归类的话，肯定都是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对 对, 对， 这一个姿势太久了。那么在这儿，大家又要关注到过年期间的吃的这件事儿。哎呀，总说要清淡一点，但是的的确确容易大鱼大肉，过于油腻。那么这样的一些吃的过于油腻，对于血栓的形成会不会也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是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嘛，就基本上沿袭下来的。就不是清淡的，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的。Uh-huh. 比起西方的那种饮食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年关的时候，这种暴饮暴食似乎能够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不是增加这些这个血液内的成分的改变啊？这个影响偏大的是动脉。动脉呢， uh-huh. 如果原来有个动脉硬化，有个狭窄呀，你春节期间呢过度的这种疲惫呀，或者饮食呢不合理呀，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种脑梗啊、心梗的几率。 那是动脉血栓的发生。 但是对于这个神经脉血栓这种呢，饮食可能起的作用不一定非常大，但似乎还是要有那么一点。 哦， 但是呢，这种就是起的作用呢，比起咱们前面说的那些 动脉血栓， 对，比起那个制动，还有那些外伤， 哦， 这种诱发因素来，这个作用呢 弱一点， 弱一点，要弱得多。 好嘞，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个血栓有静脉发生的血栓，也有动脉发生的血栓。那刚刚我们说的这种饮食、熬夜、生活不规律、过于油腻哈，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动脉发生血栓的这个风险就要大得多，那么这个更要命，听起来我们觉得会更加觉得恐惧一点哈。但总之，不管是静脉的血栓还是动脉的血栓，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种危害可能都是会致命的。而且很多人也想问问，说这个血栓，尤其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个可能是下肢的这种静脉的血栓更多一些哈。它一旦形成的话，自己会消失吗？会不会就是跑跑跑跑到一个又不会 堵了，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它自己就溶掉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血栓的自溶是存在的，因为那个血栓既然它能够形成，它能可以自己溶解，但是呢有个前提，你得把它的病因去除。也就是说其实呢很多患者呢这个发生了血栓了，他自己又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就不知道，这部分人群呢占的比例是相当多的， 就并没有发病显现出来。 对，而且呢他的血栓呢一般来说只要是脱落的就上其他部位去的就很少，因为呢心脏的静脉的血流主要是回心脏，回到心脏呢就直接到肺动脉。所以说呢叫它自溶，这些呢占的比例不小，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的我让它 自溶， 对吧？一旦发现了要积极的治疗，这是根本。 而且就是比如说这个一旦形成了的话，我们说它就老老实实的在那个血管上待着啊，虽然有这个血液的冲刷，它就在那块站住了，它不脱落，那可能也不会要命。 对， 它可能不脱落吗？ 也有可能，因为不脱落的血栓，咱们这个脱落呢，咱们也得有个这个限制。有的那些呢就提出来了，虽然没有大块的脱落，但是微小的脱落还是有的。这部分呢也是被目前证实的，所以有的专家就提出来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没有不脱落的。这种说话虽然有点极端一点，但是也能说明啊，血栓呢小块的脱落还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极小的脱落呢对身体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引起肺栓塞的是大块的血栓的脱落。这种大块的脱落呢也不是说100%的都是大块的脱落，其实呢要占到全部血栓的这种大块脱落大概占到10%吧，不到20%。虽然一听这个比例不高，就像考题一样，这100分的题我再考个10几分，那种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那就有可能是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的，尤其是致命性的。 对，虽然说大的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脱落的这个概率呢只有10%左右哈，但是一旦它脱落有可能致命的这个比例甚至可能就高达90%100%了。 对对对， 那就要命了。所以怎么办？能把它给溶掉吗？如果第一时间我们就像上半段举例子的那位导致了肺栓塞要命的那位年轻的朋友一样，如果他第一时间去医院了，我们会怎么帮他处置呢？ 到医院之后，静脉血栓处置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是防止这个肺栓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治疗深静脉血栓，目前基本上就是抗凝，用上像咱们普通的打的针、地肺的肝素或者口服的华法林呀、拜瑞妥呀这些药物，完全都可以。这是治疗血栓。过去的老百姓就像就溶栓，也就是说俗话说的化开呗。 对对对。 但是呢过去认为溶栓效果比较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呢就是很多人群的观察发现抗凝比起加上有溶栓来效果不一定很差。而且溶栓呢年纪大的患者你不但要把这有可能不但把这个血栓溶了，而且把它正常的那些病变有病变的动脉血管也给它溶破了，出现脑出血呀、内脏出血呀，就很可怕了。 就是不仅没救命，你的这种不当的处置反而还会要命。 对对对，所以深静脉血栓的治疗呢主要是抗凝为主，用抗凝的药物，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防止肺栓塞。 对啊， 一般来说那个血栓脱落呢从它形成一直到2周左右，这个是危险期。过了2周到了亚急性期，这个血栓呢跟血管壁基本上都长在一起了，这时候基本上就不脱落了， 结实了。 对，脱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时候自由活动啊什么都不受什么妨碍了。在这个急性期呢怎么办呢？可以放置下腔静脉滤器，但是过去呢对于放置下腔静脉滤器呢性能掌握的比较快，就是有了深静脉血栓块比较大都放。现在呢就发现呢放着滤器这个下腔静脉的滤器呢本身对于血管也是一种损伤。所以说目前呢除非呢这个血栓呢评估一下，咱们用超声啊用其他方式评估一下这个血栓 非常大。 对， 而且很危险， 有可能要掉下 来脱落了。 这个时候呢咱们再进行放滤网。绝大部分人呢可以不用放滤网，就是用抗凝的方式，它这种制动 必须避免剧烈的运动，抗凝是关键，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度过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说这个大概两周左右的这个危险期哈。 对对对对。 哎，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东西没见过，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就是要在里面类似于像这种过滤筛子似的？ 没错没错，哎， 我们阻隔一下那个可能脱落的这个血栓的那个栓子块。 嗯，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能够又保证了血液你正常流过，然后这个栓子起码不让它往那个重要的要命的脏器去跑就行了。 它主要是目的是拦截大的血栓。 哦， 你看那肌间隙的很小的血栓它拦不住，因为它的网孔都比较大。 嗯， 因为这个如果说你的网孔设计的很小的话，它本身就容易导致下面长血栓。 对，还容易堵。 对对， 血流不够， 所以放置滤网。这个不是常规的操作。 嗯， 这个是对于个别的比较高危的，就是那危险性很大，大家一看，知道脱落的几率很大的这部分患者才进行这种部分操作。 对，所以您看看这一条呢，一定是要是在我们专业医生的这个判断之下， 没错， 明确了你是属于这种高风险，已经形成了这个血栓，它又不结实，随时有可能这个大块血栓就要跑掉， 哎， 然后跑往身体的各个地方去堵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才能放那个小滤网哈，把它给拦截一下。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作为专业医生，这个血栓嘛，看不见摸不着的，想要早点发现它，想要知道自己这个下肢有没有这个血栓，通过什么方法呢？ 啊，这个呢也不复杂。正常人长血栓的几率相对比较低，要长血栓咱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有哪些条件。 嗯， 第一呢，你有可能有致动的这种病史，还有呢有个外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怀孕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肿瘤啊，这些条件的。这个时候呢，这部分人群就要高度注意了。但是这部分人群呢，也不说百分之百的要长啊，还要注意自己的体征。自己的体征呢，主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有没有下肢的肿胀？ 下肢是否肿胀？ 对，这个下肢的脚啊、脚踝呀、小腿啊，这些肿胀，一般来说，血栓很少发生在双侧，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单侧。 如果你有一条脚的这个脚或者是脚踝小腿这种肿， 对， 另外一条正常，这个时候您得留点神。 没错没错，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了。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因素。 对， 嗯， 这是第二呢，就是刚才那位离世的女记者的那个悲剧。她发现小腿有刺激性的疼痛， 疼，很疼。 而且呢，你这个小腿呢，在这之前也没有进行过，这也没有过进行过过分的锻炼，所以肌肉的那些这个那个刺激也没有说，有外伤啊，这个时候要高度注意了。为什么有刺激性的这些疼啊？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检查了。其实呢，深静脉血栓的检查也很简单，做 B 超，就超声。 B 超，那这个是对下肢的这个血管，我们来做一下超声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就哪儿有就能看到，是吗？ 没错，很直观。 哦，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的 B 超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在 B 超的帮助之下，就可以第一时间及早的帮你发现下肢是否已经产生了这个深静脉的血栓。那么根据血栓的大小，根据您这段时间身体的状况哈，那么就要采取下一步的方式了。我们说可能有所谓的溶栓的、拦截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就是抗凝。 对，抗凝， 防止它不要让这个血栓越来越大。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网上的那种视频，它的那种血栓刚开始可能很小， 对，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血栓呢，这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打个比方说，相当于一个河一样，它里面原来没有沉积任何东西，所以说一些这个杂质啊或者一些垃圾啊，它可以直接冲下去了。但是呢，一旦开始形成了，一旦形成这个血栓呢，前面长了一节了，长了一段了，后边呢流速加上一慢，就顺着它这个延续着往下不停的长，这个血细胞不停的往上累积，那些你纤维素啊，那些纤维蛋白原呀，不停的在上面沉积，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大。要想终止它，就是说及早的进行抗凝治疗， 把它给抗 打破 掉， 把这个恶性循环打破。 要不然小血栓它就是一定会慢慢变大的哈。 对对， 那么风险因素就会更大了。 对对对。 好，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吧，想要对付那些血栓的话，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习惯啊，吃啊喝呀、住用行啊，从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方法？ 预防方法就是说正常的生活， 这个要放弃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长期的制动， 就是久坐、久站不动， 久站、不动，这些都不对。 对， 然后呢，做那个现在大家都喜欢都特别的懒，因为有外卖呀、有其他的了，甚至呢少喝水， 足不出户的、 对，这些都不对。其实喝饮料呢，远远的不如喝白开水或者喝茶水，这是效果最好的，要补充液体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要看自己的肢体的这些变化，还有呢要纠正不良的习惯，就说太相信自己，不相信这个那些，就是说把自己呢从网上或者自己的认识看得太高，就说我有点问题之后、没关系，我自己揉一揉搓一搓，其实更可怕。假如有个血栓了、你在那边腿肿了、有的患者的呢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揉腿泡泡脚认为就能好，这是很错误的。本来不容易脱落的，你可能不停的按摩不停的揉，它就可能脱落了。所以说呢，有了一些危险的信号之后呢，早期的上医院做检查、这是能够预防这个疾病，把这个疾病控制在损失最小范围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李春明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我的出诊时间是在长安医院的本部，也就是东大桥附近。每周四的下午，在这个六楼的609房间， 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明。 对对， 那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李主任的帮助哈。总之，生活当中远离那些不良的习惯，然后呢适当的多运动，能够有效避免这个凶险的血栓的出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惯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惯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惯了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5至3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明天白天，我市地面气压常转弱，扩散条件一般，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5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